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三集。如果说三年的化缘生涯使小和尚朱重八有所得到的话，那么最大的得到便是学会了示弱。刚刚被黄觉寺逐出来做游方僧时，朱重八常常是几天也起不到一碗斋饭，哪怕是饿得快昏死过去，他却仍然憋了一口气，强打起精神。结果自然是谁也不肯给他什么。为了这事情，他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乞丐的唯一的绝招便是示弱，只有他眼中的弱者才可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其实大凡世上的万物，生命总是软弱的，坚硬时便没了生命。朱重八为自己从自然中采集的这点感悟而自豪，牙齿硬早早脱落了，那舌头软也是死在后面。这么几年来，除了生存下去，朱重八已经没有了别的奢求，他的困境已经到了极限。他一直在调动他所有的智慧，为突破这困境而努力。朱重八就这么忍受着这张巨大痛苦与折磨的脸，横在那可怜的妇人面前。他并不忙着有所行动，更不忙着去多说一个字儿，只是缓慢的，仿佛是很艰难的举起那个有些残破的斋碗。可怜的妇人像是被吓到了，突然钻到屋里。朱重八一点也没意外，更没有担心，像是一个稳操胜券的老猎人，那棱角分明的嘴角显现了强硬的信心。三年的乞讨生涯使得朱重八为了一碗汤而不断地去揣摩别人的心理，以顺从别人攫取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就这样练就了他异常敏锐的目光。他极其善于洞察人们的心理活动。朱重八料定那妇人就会出来，他不但不向前，还向后退了一步，只是那张脸仿佛是被凝固了，就那样可怜兮兮的一动不动地撂在那里。门颤抖着打开了，一切正如朱重八所料，那妇人又探出头来，原先的惊吓没了， 脸上充满着神圣的怜悯与痛心。如果说他是被朱重八吓着了，更不如说他被小和尚那张脸震撼了。这张脸瞬息间便埋进他的心底。躲进屋子里以后，妇人对那小和尚那张脸似乎看得更真切了。天哪，这人世间的苦命人实在是太多了。他是这么痛苦，年纪还这么小，怎么忍受得了？我的苦与他比，这算得了什么呀？妇人的心里像是堵了什么，很痛，她想哭。片刻以后，她终于下定决心。朱重八从那妇人那悲天怜人的脸上已经得到莫大的安慰，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灌满了他的心。但是他丝毫也不让自己那张凝固的脸有什么变化。妇人终于又一次走出来，脚步是异常的沉重。他不再看朱重八的那张脸，只是专注地望着朱重八的那只斋碗，那只有些残破的斋碗。他庄严地走上前去，犹如为理想献身的圣女。随着他的手勇敢向前，一块菜饼便悲壮地落进小和尚的斋碗。夫人猛然掉头冲回屋里，那凄然的叹息比怦然的闭门声更令人心碎。这张菜饼便是富人家的全部的存粮，是他强忍了一天的饿留下来准备给随时可能回家的儿子用的。可是他还是在哀叹中慷慨地给了那位从来不相识与他毫不相干的朱重八。朱重八是一个聪明透顶的家伙，他不知道这些详情，但是从妇人那悲天怜人的脸和凄然的叹息声里，他早已经懂了，明了这张菜饼对妇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他不忍心来要这张菜饼。他心想，这妇人可能比我更可怜，然而我显示的比她更可怜，这饼必到我的斋碗里来了。朱重八正想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得意，他露出了一种同情。人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高级动物，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伤害别人时心里也会产生同情。突然朱重八感到有人已经到他面前，正在瞅着他的斋碗，不由得一惊，猛然抬起头来，双手自然地将斋碗笼罩在胸前。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有一张厚实的脸，此刻却满是憔悴，可怜兮兮的，却也是笑着打起精神，望着斋碗里的菜饼，就像当初自己刚出来化缘时一般。目光与人相对时呢，还有几分不好意思。小和尚认真地打量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从他痴痴的双眼看出他对饼的渴望，从他那不好意思的脸上看出他心里的厚道。身材高大的男子满脸的尴尬，目光拼命地想离那诱人的有些残破的斋碗。朱重八看清了眼前这位大汉，并且想起他的名字，唐和，你是 我是朱重八呀。 唐河想起来了，他比朱重八大2岁，小时候呢常常与他的哥哥朱重五玩。他想起重五遭瘟疫惨死的情景，也想起了自家父母的惨死。一场瘟疫，一个村子竟然埋了一大半人。汤和的眼睛突然朦胧起来，他太饿了，已经有3天找不到东西吃。他到处想找份工作，就是没有人给他工作。他乞讨也是没有人肯施舍。汤和的眼睛仍然看着斋碗，那里有一个朦胧的希望。朱重八看着汤和，看着碗里的菜饼，他知道要面临着什么，他必须马上做出决策。他分明的又看到那妇人的脸，听到那声凄然的叹息声。这年月，菜饼对于活人来说就是命啊。汤和不愧是一个男子汉，是一个注定要成就一番事业的男子汉。他的眼睛已经毅然离开那张菜饼，移向了远方。这个汉子尽管已经饿得快到头了，也不可能因为自己去伤害别人，特别是自己的家乡人。汤和很想让自己的身子随目光而去，却一时又动不了了。朱重八知道汤和是渴求这张饼的，一丝担忧掠过他那张消瘦却是棱角分明的脸。但随着汤和移去的目光，朱重八心里立即懂了，汤和是不会主动来争这块饼。世上再也没有比乞讨更能练就人察言观色的能力的。3年的乞讨生涯，朱重八早已练就了洞察些许细微变化背后缘由的特殊能力。他从汤和那远去的目光看到，这是一位有骨气的同乡，是一位重义气的同乡。这种人是不会为了自保去掠夺不义之财的。朱重八这么想着，突然撕下了一半菜饼塞进了汤和的手里。汤和无力地推卸着，他在推卸的同时也感到了朱重八的诚意，便接下了这半块菜饼，似乎也没有通过咀嚼，菜饼便进了肚皮了。汤和感到生命在体内复苏，他打心眼里佩服这位比自己小3岁的老乡。 感谢重八救我一命。 哪里，汤和大哥，别说得这么严重，我只是与你分食一块菜饼，要是换成我是你，恐怕不会给你啊。 汤和说得非常坦率，言语间流露出了对朱重八的敬服。 要是换成我是你，怕是一定不会自行离开的。朱重八也说得很坦率。 能如此仗义与人分食的人，难道还会去夺弱者的食物吗？汤和连连摇头，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便是一个皇帝与他这个臣子的区别所在。他坚信朱重八是一个大仁大义的人，然后关心地问道： 重八，你准备往哪里去啊？ 我想去那里看看。 朱重八指着镇上左侧的一道山梁说着： 我想爬上去看看前面的山川，想想我将来应该往哪里走。哎，汤和，你到哪里去啊？ 哦，我到镇子里去看能否找到工作。 你不到山上去看看？ 不了，我还是进镇子里去看看有没有工作做。 汤和回答着，他有些不明白地望着朱重八，心想连饭也吃不上，哪还有心情去爬山观景呢？湛蓝的天空，高远阔大，平山远眺，只见近山绿树青青，枝叶茂盛，远处的秋雁八字成行，白云蓝天里悠悠地飞翔着。朱重八与汤和分手以后，便一鼓作气爬上山顶。他眺望着远方的大雁，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家。虽说亲人一个也没了，可那毕竟是他出生的地方啊，是他曾经有过欢乐、有过亲情的地方。小和尚的眼睛虽然还盯着成行的大雁，却是有些模糊了。化缘三年来，他的脚步已经踏遍了安徽、河南、河北的山山水水，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喜欢了爬上山顶独坐远眺，静静地思考曾经耳闻目睹的东西，分析所经历的人情世故。久而久之，这山顶凝思变成了朱重八的一个习惯。大雁飞走了，朱重八将目光转向了远山，只见远山山峰形状怪异，似乎虚无缥缈于云雾之中，时而浓，时而淡，就像仙境一般。朱重八久久地凝望着，想着父母、兄弟、天人各路啊，不由得凄然泪下。想到今后要走的路，只觉得凄冷，无依无靠，不由得黯然神伤。渐渐的，冷漠的日头最终西沉，消失在形状怪异的山峰后面。那留在山峰上的云彩却异常绚丽，朱重八心里突然一亮，觉得那团圆圆的淡薄多么像一张大煎饼啊，里面藏着多少生命的希望。煎饼的念头在朱重八的脑海里闪过以后，他便望着西边的天际，不久眼前冒出了金星，他终于是饥饿难熬了。他刚满17岁啊，身材也算高大，一天下来就这么半块菜饼。朱重八晃晃脑袋，定定神，拿起残破的斋碗，义无反顾大踏步地走下山了。安徽北面的小镇原本曾经是那样的繁华过，只是因为近几年天灾人祸不断，才一年比一年萧条下来。可是不知为何，今晚却突然热闹非凡，就像赶集一般，到处都是挤满的人群。只是到这里来的人脸上都没有节日的欢喜，却正好是相反。只见他们一个个脸呢都是拉得挺长，非常痛苦的样子，一双眼睛都睁得挺大，充满了惊惧和绝望。朱重八刚来到镇口，便被拥挤的人流给推着，似乎双脚呢都是难以落地了。他有些着急，拉着一位老妇人作揖问道：“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是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啊？”“ 孩子啊， 那铜瓦箱绝口了，我们的村庄都给淹了，所有人都跑出来，我们现在正逃命呢。 老妇人拉长着脸，她呆滞的目光看着朱重八的全身。突然，她看见朱重八那个残破的斋碗，似乎看出了生的希望，目光顿时一亮，由不得抓紧朱重八，犹如大海里挣扎时抓住了一根稻草，声音嘶哑地说：“ 都淹死了，淹死了，都死了！小和尚，你们那里要我这样的妇人出家吗？” 朱重八心里一酸，慌乱地摇了摇头。他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不幸，他也明白自己根本就无法帮助眼前的这个差不多绝望的妇人。他知道自己只是一根稻草，一根即将沉下水里的稻草。他也正在寻觅能帮助他的人，却撞上了来找他帮助的人。他立刻知道这不是他需要的环境，他下定决心要拼死逃出去。他毅然地离开那位老妇人，很快地淹没在这如流的逃难人群里。妇人那渴望死里逃生的双眼却深深地嵌入他的心里，使他无法忘怀。到处是凄惨的呼唤，到处是饥饿。当朱重八在逃难的人群里穿过两条街以后，他已经相当清楚了，今晚想要寻找到一点食物实在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好在朱重八已经经过了几年乞讨生活的锻炼，一两天不吃实属家常之事，因此呢，也用不着怎么去着急。他现在饿一两天人还是饿不死。朱重八这么想着，举目四望，想找一处能够安睡一晚的住所。可是人头攒动，现在这个小镇连鸡窝牛棚都已经装满了逃难的人。朱重八现在不知道这次铜瓦箱决口向西南倾泻足足600公里狭长地带的村庄和人民全都被淹，而这一次单单是逃难的灾民就有几十万。尽管不了解这些，凭着多年浪迹的经验，朱重八也明白大难要临头了。朱重八还知道每每遇上这样的情况，他唯一的生路就是咬紧牙关闯过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寂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